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一集，早上九点图书馆开门的时候，门口已经等了七八个人，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今天是周一，不像周末，很多家长会带孩子来市图书馆看书。工作日会来图书馆的，一般只有退休的老人。图书馆外是劳碌繁忙的世界，图书馆内一片寂静，刷刷的翻书声轻轻响起。十点，来图书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唐默坐在电脑前，一个个的帮忙打卡。他左手在键盘上不断输入图书编号，右手按着鼠标点击确定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抬起头。上本书已经借了快一个月了，还没看完吗？面前的是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，她笑着摇头。 没呢，儿子看书慢，一个月不还书有关系吗？ 一个月是免费期，之后每天要收一毛钱的借书费，书弄丢了的话要原价赔偿。这本书82块。妇女脸色一变。 这么贵呀？好，我今天回家就让那臭小子赶紧把书看了。 说完转身就走。唐默看着妇女大步流星的离开，俊秀的脸庞上没太多表情，又拿过下一个人的图书证帮他刷卡。 没看完？我看是把书弄丢了吧。 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，唐默一边刷卡一边说。可能是。女声里带了丝不屑。 图书证50块一张，那书82块，我看他是不会再来咱们这儿了。 我也觉得是不会再来了。 负责前台接待工作的王主任走过来，拍了拍唐默的肩膀。 小唐，你去看看那个神棍又在干什么，我刚才看到他走到角落里去了，那里是监控死角，可别出什么事儿啊。 唐默轻轻点头，向角落走去。苏州市图书馆位于市中心，一共三层，第三层大多是人文历史方面的书籍。唐默从服务台走到东南角，穿过30多个书架，又找了找，才找到那个神棍。11月的苏州已经有了几分寒意，窗外刮着呼啸的寒风，震得窗户砰砰作响。阳光穿过窗户照射进来，却让人暖和。神棍盘腿坐在窗边的地上，身旁放了5、6本书，就杂乱无章地摆在那儿，他自己压根没看一本。双手插在头发里，本就乱糟糟的头发被揉得更加糟糕。唐默嘴唇抿了抿，认命地走上去捡书。 陈先生，我们图书馆里有桌椅，您可以在那边看书。 看书，看书，看什么书？ 唐默看了眼刚刚捡起来的砖头书，玛雅文明消失的秘密。神棍突然抬起头，瞪着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，面露惊恐地说。 你知道玛雅文明消失的秘密？ 唐默淡淡地勾起唇角。 不知道。您知道？ 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 神棍一下子来了劲儿，爬起来就说。 他们触犯了上帝之显示者，他们信仰的古古鲁汉是伪神，根本不是上帝之显示者。他们触犯了神，所以他们都死了。神是唯一的，永恒的，触犯神必死。 这些话唐默听了无数遍，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图书馆面对社会开放，见过的奇葩太多了。这神棍虽然够奇葩，但人家没精神病，只能说是狂热的宗教分子，不能拒之门外。 唐默随便敷衍道，那真正的神在哪儿？神棍表情突然僵住，唐默笑了笑，抱着这堆书打算转身走开。这句话他问过神棍很多次，神棍一年前开始经常来图书馆看书，整天神神叨叨的，找个座位都要占卜每天的吉位，可一旦工作人员问他神是谁这个问题，他就会闭嘴，像蔫了的白菜一样，没过一会儿就灰溜溜地离开图书馆。唐默抱着书转身离开，就在他转过头的一刹那，只听一道低沉神秘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。神在哪儿？唐默的脚步倏地顿住，他转身看去，神棍站在窗边，指着不远处那座悬浮在城市上空的黑色巨塔，露出一个很神棍的笑容。神就快来了，你开心就好。唐默每天下班回家坐的那辆公交车途经市中心，他坐在窗口的位置戴着耳机听歌，正好一首歌放结束，车上有两个女高中生讨论的声音进了他的耳朵。 黑塔，我拍张照。 你还拍啊？这东西有什么好拍的？现在根本没人想看好吗？ 就拍拍嘛，发个朋友圈，标题叫黑塔一日游好了，肯定没人点赞。 哎，坐在窗口那个男生长得好帅啊，你还不如拍他，肯定有很多人点赞，说不定还能当网红，就叫公交小哥，你快拍啊。 下一首歌响了起来，唐默抬起右手不动声色地挡住脸，转头看向窗外，没去管那两个女生。他的视线微微抬起，看向了那座悬浮在苏州上空的黑色巨塔。城市的高楼掩映间，一座黑色的巨塔高高矗立在半空中，这座塔呈现以四棱锥形状，和埃及金字塔相似，但它不是金色，是黑色。它的底边横跨了整个苏州市中心，几乎将这座城市覆盖在它的范围之下。冷清的月光穿过黑色的塔身照耀在地上，没有任何阻拦。半年前，这座塔突然出现在苏州的市中心。唐默当时刚到图书馆上班，早上出门很匆忙，没看新闻。一上街，整个苏州已经炸锅了。公交车不见了，连出租车都拦不到，所有车都疯狂地往市中心开去。唐默还有点没睡醒，搞不清状况，一抬头便看见了那座庞大的黑色巨塔，所有的困意在这一刻全部消失。唐默几乎快以为现在是2012年，即将世界末日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东西？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还没看到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？一开始唐默还在想，这是不是国家的什么建设？那段时间网上经常夸国家的基础建设非常牛逼，一晚上就能造好一座立交桥，羡慕的老外眼睛都红了。直到他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，抵达了市中心，站在拥挤的人群里抬头一看，这座塔完全悬浮在半空中，完全悬浮，离地至少100米。人类怎么可能做出空中楼阁？市中心的 LED 大屏幕上正好在播放新闻。 北京时间早晨8点，1021座黑色怪塔出现在我国各大城市以及海洋的上空。据悉，同一时间，黑塔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出现，请大家不必惊慌。国家已成立相关部门，着手调查黑塔事件。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罗教授，为我们解释黑塔事件的相关问题。现在与罗教授连线。 世界末日，所有人都恐慌起来。唐默2天没能上班，无数人开车逃往乡下，离那座黑塔越远越好。然而 国家对社会运转维系得很好。三天后，唐默接到通知，继续上班。又过了一周，很多人看到黑塔没动静，也纷纷回来。直到半年后的今天，这些黑塔已经成为了某种旅游景点式的存在。前几个月还每天都有穿着白色研究服的人来到黑塔下方，搬来一些很大的仪器，不知道在检查什么。现在基本上三天才会来检查一次。黑塔附近的商店也已经恢复运营。唐默单手撑着下巴，目光平静地看着那座黑塔。公交车转了个弯，将黑塔甩在了身后，再也看不见了。晚上随便吃了点饭，唐默打开电脑登录 QQ， 弹出一个聊天框。抱歉，最近很忙，可能没时间一起玩。唐默看了眼聊天记录，他上周发的消息，今天才回，看样子确实很忙。没关系，以后有空再一起玩。发完消息，唐默便打开了桥牌软件，谁知这次维克多正好在线，很快就得到了回复。来一局吗？正好有点时间。好。唐默邀请维克多进了房间，很快游戏开始。唐默玩桥牌已经有五年了，大一的时候有个舍友很迷桥牌，说这是很考验智商的游戏，很有逼格，硬拉着唐默也入了坑。然而没过一个月，那舍友又去迷其他东西了，唐默却安安静静地继续玩桥牌，一玩就是五年。玩到中途，唐默发现了一个成局定约的机会，他眸光一闪，还没出牌，就见维克多忽然出了一手梅花 K。 唐默心中一愣，维克多这张牌一出，就扼杀了他这次成局定约的机会。维克多失误了。桥牌是 2v2 的游戏，唐默一年前在网上和维克多认识，两人合作默契，维克多的牌技比唐默只好不差，但最近半年维克多一直很忙，这两个月他甚至没再玩过，生疏了也不是没可能。唐默再看了眼双方台面上的吨数，忽然意识到他想大满贯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。唐默淡定地出了张牌。半个小时后，这局牌结束，唐默打开 QQ。 还是和以前一样好。 嗯。维克多那边久久没回答，唐默猜他又去忙了，就没再说话，自己单开了一局桥牌。等他打完回来，看到维克多发了一条消息。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工作的地方旁边就有一座黑塔。 嗯，大概200米远吧。怎么了？ 最近少去那里，可能有些问题。 看到这句话，唐默忽然想起今天上午神棍一脸神经兮兮地指着黑塔，信誓旦旦地说神快要来了的表情。 维克多和神棍。 唐默忍不住地笑出了声，笑了半天才憋着发了条消息回去。 没想到你也是黑塔危险派，不过我在那附近工作，可能没办法少去。 维克多没有勉强，又聊了几句，突然说有事要忙，两个人道别下线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